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29段。这一段也只有一句：“忒多缺少。”前面教我们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如何落实？这一句就是真实的教诲。人要不能够相让啊，断恶修善就决定做不到啊，所以要懂得让。相让是美德的，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，孔融4岁就懂得谦让啊，这是见到善根非常深厚啊。当然，后天的教育也占了决定性的因素。人皆有善根，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。他的善根淹没而不彰，过在没有机会接受圣贤的教诲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对于教育看得非常重，不单童年这个教育重要，实际上他已经把它引申到胎教。当母亲怀孕的时候，他的心情举止对胎儿都会产生影响。所以儒家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。怀孕的时候，做母亲的人思想就纯正，就清净。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对于子女照顾的，这才是无微不至啊！现代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？所以，纵有深厚的善根，对这个社会风气熙攘，他的善根福德不能现前，恶的习气呢都被勾引出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一切不安定的根本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可以说都是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。他们在社会上有能力竞争，放弃竞争。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，他也把这个完全舍弃了，过着隐居的生活，清贫的生活，乐于从事于社会伟大的教育，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，造福人群。他们的眼光远大，不是看在这一时，看到往后生生世世，久远劫后。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崇敬，几千年来提到这些古圣先贤们，即使在现前的社会还是有许许多多人尊敬啊，赞叹向往，向他们学习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是道家的教学，文字虽然不多，义理非常丰富，非常圆满，字字句句都说之不尽，推多取少，就是断卧修善的落实。他小柱子里面开头第一句就说得好，他说此句所指甚广，理跟事都是深广无尽的。他举一个比喻，兄弟分家，朋友交财，财务上的往来要懂得谦让，这是美德。如果是争取，诸位就要晓得贪嗔痴烦恼就现前了，这是佛家最大的忌讳。三毒烦恼如果不能够遏止，果报在三途。所以眼前得这一点便宜算什么？得不偿失啊！朋友共财更要相让，有一些同学问我说，朋友来借钱，我们要不要帮助他？我告诉他，你有能力就帮助他，但是要记住，借给他就决定不要想他还来。这个朋友越交越厚啊，借给他还想要还，还要讨债，好朋友反目成仇，这又何苦呢？ 啊，所以借给他的时候，绝对不要想他会还我，借给他就是送给他，就是赠予。你的心多安，你多快乐。他将来还你很好，欢喜；不还你，绝对不要再提。所以帮助人呢，事先要想到自己的能力，尽心尽力帮助人，养自己的厚道啊，厚福无穷啊。你能够常常这样做，你在社会上建立了公信力，你办事有很多人拥护，有很多人帮助你，你乐意帮助别人，因种的因，别人帮助你是果报啊，种善因得善果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要知道想让啊，我们人生活在世间，实际上自己生活所需非常有限啊。古大德常讲，活在世间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啊。你就能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。为什么不肯相让呢？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，心地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这是健康长寿真正的应有啊，不是在吃得好啊，不是天天进补啊，诸位细细去观察，在历代帝王将相之中，那是大富大贵啊，他们生活条件富足啊。饮食起居讲求是世间平常人望尘莫及的，我们看看历史上几个长寿的，30、40、50死了的占大多数啊，活到70、80非常稀少啊，反而不如农间的老农。农村里面活到80、90、100多岁的，我们常常听说啊。你再去看看他的饮食起居，粗茶淡饭。他为什么那么健康？为什么那么长寿？可见的健康长寿啊，不是进补得来的啊，不是用医疗手段呢可以获得的啊。老农何以能够健康长寿？他心清净，他诚恳，他慈悲，懂得这个道理，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就好啊。而且饮食起居是越少越好，心越清净，清心寡欲，自然就健康长寿了。他引用《一教经》上一段话，这是佛说的：“ 佛讲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也多。佛这句话我们听起来不难懂啊，欲望多的人，贪心重啊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所得到的又怕失掉，心理负担呢就太重了，烦恼太多了，患得患失。他为什么短命呢？原因就在此地。谚语有所谓，忧能使人老啊。这话是古人经验之谈呐。一个人忧虑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容易衰老，多病，寿命自然就不长了。从这些事实真相、这些道理上来观察，我们就晓得了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这些真正聪明人啊，他们懂得养生啊，尽可能把忧恼的事情丢掉，身心自在，教化众生，使他们的事业，虽然做这份事业认真努力去做，但是绝对没有希求。为什么呢？有求就有烦恼，无求无烦恼啊！多求多烦恼啊！教导学生，教导子弟，对学生、对弟子，绝对没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有希望就有奢望。你能有成就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吗？我们看到欢喜，你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不能够接受教诲，还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他们看到点点头，习气烦恼太重，所以心里头痕迹都不沾了。这个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！我们替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做一些好事，有缘去做，众生有福嘛，我应当做，多做一点，没有这个缘分，众生没福嘛，落得清闲自在，决定不是攀缘啊！我一定要做这样，那你就有忧恼了，你就有欲望了。诸佛菩萨在设法界，我们在经上读到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是不是他自己想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？不是，如果想到呢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他怎么来的呢？众生有感，他是应来的。我们今天讲应邀啊，应聘啊，这个应呢，是被动啊，不是主动啊。我们众生有感，祈求，他就来了。众生要没有这个念头， 不会来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不是找麻烦啊？所以诸佛菩萨，连儒家、道家教学，或者是说为社会服务、为人民服务、为众生服务，全是被动，绝对没有主动。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还要制造一个机会怎样怎样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？这种做法，这种念头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性德，儒释道心地都是清净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那是感应。我到香港来为大家讲经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你们想听经，听经找我来的。你们既然想听经，我不来，对不起你们。你们不找我，我绝对不会来。往年有一位雷太太，每年都邀请我，我每年到这里来讲一个月。雷太太过世之后，就没有人再请我了。所以我有好几年没到香港来了。到香港回归，我来看看。过去在这里讲过10年嘛，总有这么一段感情。就香港回归呀，我到这边来，参观一下。又遇到一些老同修了，过去的老听众。来告诉我，法师，你已经7年没有来了。我说哪有这么长啊？算算果然是7年。我说不是我不来啊，你们没有找我。你没有找我，我怎么能来呢？于是同学有几位就来找我。你来找我这是感呐，我来是应呐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永远是被动的，永远不是主动的。主动的有烦恼，主动心不清净，完全是被动的。佛教导我们呢，随缘而不攀缘。随缘是被动的，攀缘是主动的。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深长了。佛又说，少欲之人，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这是佛教导我们。我们要怎样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幸福。常言说得好，理得心安，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道理明白之后，欲就没有了，欲望就没有了，跟一切众生相处，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，他要名名给他，他要利利给他，他要财财给他，跟众生结欢喜缘呐。我们所需要的他不要，他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啊。 他需要的是明文理扬、五欲六尘，这个东西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的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他不要啊。所以我们跟一切人相处没有冲突啊。世间人为什么处不好呢？利害冲突，彼此互相竞争，所以不能相处啊。我们跟一切众生能相处得好，现在你们看到的，我跟许多不同的族群处得非常好，不同的宗教也处得非常好，什么原因呢？你们要的统统给你们，你不要的我要，所以决定没有利害冲突，我们才能相处这么好啊。我帮助大家的，是我接受啊，佛菩萨、古圣先贤教诲呀，这一生所得到的真实利益，我贡献给大家了，跟大家分享这份利益了。如果你也觉悟了，你一定也能够推多取少了。我们生活所需极其有限呐，很容易满足啊。我在求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，32、33岁的时候。跟李炳南老居士、李老师日中一师，每一天吃一餐。我26岁学佛，那一年下半年，我把晚餐断掉了。佛家讲吃五，我这样生活不少年了。到台中跟李老师。李老师吃一餐，我就想这个对我来说呢不难，我也把早餐断掉了，我也吃一天吃一餐，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老师。老师问我，你觉得这个体力怎么样？我说体力很正常啊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告诉我永远这样下去，一生不求人呐，生活容易嘛，多欲就要求人，少欲不求人呐。古人讲得好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天吃一餐，吃了5年。以后到台北去讲经，韩英居士邀请我住到他家里，他看到我每天吃一餐，他说：“法师不行啊，这样将来你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全家担当不起。”就你如果答应在台北弘法，那你一定要吃三餐。那我们想想弘法重要，随缘吧。我就把一餐呢分作三餐。过去我年轻呢，一餐吃饭呢，这些普通的饭碗，我一餐吃3碗饭。所以吃三餐呢，每一餐吃一碗饭。那么跟他相处30年，蒙他的照顾，现在他往生了，再不会限制我了，所以我应该再恢复吃一餐。 真是啊，省掉许许多多的麻烦呐、啊。所以生活所需越少，我们贡献别人的就越多。这是好事，对自己决定有利，对别人也有利益，自利利他。一定要懂得谦让。过去我跟大家讲过，人与人交往要懂得礼让忍让，居于领导地位要懂得谦让谦虚，样样让人。我们与一切众生交往没有利害的冲突，这个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误会，就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。对于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的福祉，自然就能够圆满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